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首先啊，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说说携程因为大数据杀熟被判退一赔三。接下来呢，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讲一讲高考填报志愿哪些套路需要当心。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携程因大数据杀熟被判退一赔三，那么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哎，我们详细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好，那么先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件事情的经过哈。那最近呢，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胡女士诉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侵权的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去年的7月。那胡女士像往常一样哈，通过这个携程 APP 订购了舟山的希尔顿酒店的一间豪华湖景大床房。那这个房子非常的好哈，能够看到整个的湖。支付的价款也很多，达到了2889块。您看这么一间房子支付了将近3000块钱，可见啊这个房屋本身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而且胡女士在居住的过程当中所享受的这样的房屋的环境啊，包括相关的服务也还是不错的。但是在胡女士退房的时候，她发现了一个问题。她离开酒店的时候偶然一瞥，哎，突然发现原来她所住的这个房子啊，酒店的实际挂牌价呢仅仅是1377块啊！您看跟他支付的2889块差了一倍还要多。那胡女士说，她自己不仅没有享受到这种应该享受到的星级客户的服务还有优惠，反而是多支付了一倍还要多的价款。胡女士不干啊，于是啊就和携程网多次沟通。那携程啊说这个我们可以啊给你退还部分的差价啊，然后呢但是其他的这个赔偿啊就没有必要要赔偿了。于是呢胡女士啊就以这个携程采集她的个人非必要信息进行这个大数据杀熟为由诉至法院，要求退一赔三，并且要求这个携程 APP 呢为她增加不同意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的时候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这么一个选项。以免呢这个被告就携程网采集个人信息掌握他的原始的数据。那这起案件啊最终啊法院啊是判这个携程方啊的确应该退一赔三。那么到底呢为什么法院要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唐兴华律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哎，唐律师您好。 哎，廖仁你好。 嗯，唐律师，您跟大家分析一下哈，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最后法院判决携程的确要退一赔三，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首先呢，因为他侵害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就相当于你是向消费者隐瞒了你自己价格已经走低的信息，而给消费者一个故意抬高的价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的交易权，因为一般来讲，商品或服务呢。那么你除非这个商品本身具有特质的功能，否则你对一般公众的这个价格应该是一样的。比如说我去张三李四，那王五去都应该是一个价格。 嗯， 那你现在的话，你通过这种大数据分析的方式，认为这个女士有较高的支付能力，你给她一个较高的价格；而对于那些支付能力较低的人，你给她一个较低的价格。那这样的话，对于支付较高价格的王女士来讲，你这就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那么这样的话呢，因为这是一个服务行为，所以实际来说你这个服务本身是存在价格欺诈的，也就是说 你这个价格是虚假价格，而且这个服务本身呢是一个虚假的服务，因为我是住了，我也享受了这个服务，但是呢，因为你这个旅行服务包括提供价格过程本身呢存在这种欺诈的行为，故而法院就认定这种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可以实现 这个所谓的假一赔三这么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关注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原告方这个胡女士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可能不仅仅是通过这个携程 APP 哈，通过其他 APP 注册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些服务协议还有隐私条款，您必须要点上画那么一个勾，如果不选的话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继续注册下去了。那么这回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位原告方胡女士就说我呢希望能够增加 这么一个，就是我不选不打这个对勾，仍然可以继续注册继续使用这个 APP， 这样的一个请求是不是应该获得支持啊？最后呢，您是怎么看待的？那最后法院的判决呢？您又是跟大家来做出一个分析。 是这样，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个人信息的搜集啊，民法典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这民法典是单独增设了个人信息这么一个条款。那么 个人信息的搜集其实随着这个数据的应用啊，它搜集信息是它是有必要的，比如你手机号，你的这个位置，它没有这个手机号，没有位置，它没法给你提供服务，所以有些信息可以搜集，但有些信息就不能搜集。那么因此呢，那么我们民法典就规定的就是说，一个就是自愿，那就是必须是消费者是自愿的；第二个呢要合法，就是你的搜集手段必须合法；第三呢就是要必要性，就是确实有必要搜集。那像这种类似的这么多 APP 过程当中啊，那么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它具体条款，以及它具体搜集了什么样的信息。你比如说，如果仅仅是一个位置、一个手机号啊，一个你个人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那这个是方便你下单、方便你购买服务，它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信息的采集。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我搜集的是你的既往的消费记录，甚至是你在手机端消费的这个消费水平、消费能力这种东西，那么我们认为这种 采集信息实际上就超出了必要性的限度，而依法应当认定是不合法的。当然这个案子本身还是要看具体它到底搜集了什么样的信息，以及法院对必要性的审查。 对，没错，因为有的时候啊，的确呢，有的朋友好像是遇到类似的情况，而且呢，在网上也有不同的人去反映，比如说，他通过一款这个打车软件啊，或者说呢，经常使用一种这个叫外卖的这样的软件，他会发现啊，这种老客户啊，这个叫外卖或者说打车啊，所支付的价款似乎要比新客户要高一点。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这种大数据杀熟，对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您是持一个怎样的观点？是它有两种情况，一般来讲，它明目张胆的进行价格歧视啊，现在越来越，一般平台不敢这么做，但是它有的时候，比如说平台它为了刺激一些新消费者，让他去多去消费，去多去利用，它可能会给一些差异化的补贴，你比如说，如果你经常去打一个车。 那你可能没有优惠券， 那如果你很少打车，他为了刺激你打车，他是给你一个多给你优惠券，但这种倒对这种他不能认为是大数据杀熟，只能说是一种有差异化的一种对于利润的一种返点吧。这种是一种正常营销行为，但是如果说你价格同样一个人打车啊，同样是一个物理区间一个距离，你要是价格本身的定价不一样，那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你在定价之后， 对于这个就新老客户啊，一些基于市场化的手段，一些刺激这个手段呢，这个本身一般来讲， 我们不认为它具有严重的违法性，甚至应该说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没错，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 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徐守文会主席唐兴华律师，谢谢唐律师参加节目。 好的，再见。 好，唐律师再会。 拜拜。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将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这种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有些套路呢，我们大家需要格外的注意哈，尤其是要提醒我们考生和家长。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的法官助理季立慧。哎，季立慧你好。 哎，主持人好。 现在这个高考的考生填报志愿已经开始了哈，那么有哪些问题啊需要格外的提醒我们的考生还有考生家长注意，我们今天请到您呢将通过几起不同的这种真实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第一个案件是涉及到这种所谓的合作办学的哈，您跟大家讲一讲，那么这起案件前后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行，好的，听众朋友们好，这起案件的经过是这样子的，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呢就是小白。小白的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呢不是很理想，小白的妈妈呢想让小白上一个很好的大学，于是呢就通过朋友了解到了邢某他有门路啊，然后就找到了这位邢某。邢某呢就对他谎称自己是这某知名大学的副校长助理，能够帮助小白上这所学校，然后小白的妈妈就给了邢某30万元的好处费。那过了一段时间，小白确实也拿到了北京某知名大学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就小白就高高兴的就上学了。 那这时候这个小白的妈妈肯定认为这30块钱花了，花的还挺值哈， 对， 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是后来就出现问题了，你跟大家说说后来发现了什么问题呢？ 但在上学期间啊，小白就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个上课的时候没有人管他，这老师点名也不点他的名字，他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另外呢还有一个点，就是他考试的时候还单独考，跟其他同学不在一块儿。小白就把这个事情跟他妈妈说了，然后小白的妈妈呢就去问邢某。邢某就说，哎呀没问题的，您再等等，这个最后您肯定会拿到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书啊，学位证都是大家一样的，没有问题。这个小白的妈妈又继续选择了相信这个邢某。等到4年过去了之后呢，小白并没有拿到这个毕业证书啊。后来他小白的妈妈就去学校咨询，就发现学籍根本就不是这所大学的，他上的就是一个培训班。 培训班就是一个培训班。 对。 那后来呢？ 后来是这么回事儿哈，他就了解到这个培训班他的负责人叫谢某哈。谢某曾经与这个知名大学的某学院合作开办了一个培训班，这个培训班里边学员他是可以进入这个校内旁听课程的。谢某呢就以招生的名义找到了邢某帮忙介绍生源。那个一个学生5000元，那个邢某就觉得这个此事非常有商机啊，大有可图，然后就动起了歪心思，就对就其他人说自己是这个知名大学的副校长助理啊，可以帮助高考学生入学并获取正式的学历和学位。他用这样子的手段呢骗取了包括小白在内的7个家庭，涉案金额高达100多万元。 那这起案件当中，也就是说实际上那个小白上的是这个姓谢的人开的这么一个和那个大学合作的培训班。 是的。 是吧？ 对对。 也就是他根本就没有上什么大学。 是。就是一个培训机构。 那这里您刚才还提到哈，就是说跟这个邢某，就是说招收一个学生返现5000块钱是吧，找这个姓邢的人帮忙。但是姓邢的这个人呢却找小白的妈妈要了30万。那有时候他自己落了29.5万。是这个样子是吧？ 对，是的。 那他这个行为的性质算是什么？算是 诈骗。 诈骗。好的。 最后法院呢也是以诈骗罪判处这个邢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为什么他就算是诈骗呢？ 咱们来看一下哈，诈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构成要件啊。第一个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是主观要件，还有另外一个呢是虚构事实或者是隐瞒真相来骗取公司财物，这是诈骗罪的客观要件。而本案中的邢某呢，他客观上就虚构了自己的身份，而且呢也可以帮助大学正式学历那个高考入学的学生获取这个大学学历和学位的这样一个事实，来骗取这个考生及家长的这个钱款啊。这个客观上来说就已经符合了诈骗罪的客观要件，而他主观上呢也是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所以说法院以这个诈骗罪对他定罪。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能够给大家尤其是考生跟家长带来的提示都有一些什么呢？ 这起案件呢我想提示大家的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有一些培训机构呢他利用与高校的下属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获得借用教学场地、旁听学校课程等形式的便利条件，进而打着与高校合作办学的幌子，对外做夸大虚假的宣传，声称毕业时发放同样的学位证、毕业证，这就给受害者造成虚假录取的表象 啊，所以呢，就在这里希望提醒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以下几点，就是在报考学校的过程中要充分的做足工作，然后深入的了解学校的性质，要分清楚那到底是培训班呢，还是继续教育，还是高等教育， 没错。 第二点呢，就是不要相信花钱上大学低分高录的谎言啊。第三呢，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被骗的，立即咨询这些权威的啊机构，不要再继续向这个诈骗分子继续询问，是吧？要选择继续报警。 对对对，这里呢我也想向考生跟考生家长来说两句哈。比如说如果说您的这个孩子真的是本来这个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是因为这次高考没有发挥好的话啊，可以选择第二年再考一次，那么也可以选择比如说那我可以本科这四年那找一个，因为现在填报志愿嘛，是吧？那可以填一个就是虽然说未必是意向当中的大学，可以稍微的把目标放低一点，然后通过自己四年的努力，通过考研的方式哈，那么继续去努力学习，然后读一个更好的学校的研究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 是的， 对吧？好，这是一起案件哈。那另外的一个案子，第二个案子是涉及到这种军校的哈啊，您跟大家说一说。 行。然后这个案子是这样子的啊，那个杨某的女儿呢，她马上高中毕业了，她要想要上武警学院。这个因为杨某就听说这个武警学院特别好，这个上学期间呢学费吃住全免，毕业后呢还分配工作。但是呢杨某的女儿成绩说实话就是一般，离这所学院还有很大的差距啊。然后她便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找人托关系哈。经人介绍呢，她认识到了王某，王某就谎称自己是武警学院的后勤部部长，可以将杨某的女儿安排成为正规大学的本科军校生。为了骗取这个杨某父女的信任呢，这个王某还借了军车，载着杨某父女去武警学院校园里转了一圈。这杨某很开心啊，总算是找对人了，自己女儿的学校有着落了啊。等到杨某女儿高考的成绩出来之后，果然不是很理想哈，还上不了这所学院。杨某就找到了这个王某帮忙，并且给了这个王某20万元的这个好处费哈。然后报道的当天呢，王某还带着杨某的女儿去学校填了一张表。然后等到开学之后， 还真去学校了是吗？ 真去学校了。那过了一段时间哈，就开始正式上学了。杨某的女儿就发现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她没有军校生的制式服装。 其他人都有。 对，其他人都有，就独唯独就是自己没有。 然 后这个时候呢，她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被骗了，就去问学校，向学校咨询，发现自己上的是一个学制2年半的自学考试成人教育啊。 根本不是这种统招的大学本科生。 是的。这个时候呢，杨某哈再去联系王某的时候，王某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 那这个行为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谎称自己是什么武警学院的后勤部部长的这个姓王的人，他的行为到底算是招摇撞骗呢，还是算是诈骗呢？他这个行为应该怎么认定呢？ 他这个行为呢，最后还是诈骗，是吧？因为他呢，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诈骗罪的话，他就是虚构事实嘛。这个他是虚构这个武警学院后勤部部长这样一个事实啊，然后可以帮忙就是上这所学校，然后收了这个杨某是20万块钱的好处费，最终呢，却是一个自学考试的成人教育啊，这就符合我们诈骗罪的这个构成要件。 还是诈骗哈？ 对，还是诈骗。 这里面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地方呢？ 这个提示大家的就是军校哈和警校招生，它也是按照录取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方式，通过全国高考，经过各省招办录取学员。而相比这个普通地方大学呢，我们军校、警校在招生程序上其实是更为严格的。我们除了这个高考填报志愿是吧，还需要经过严格的政审和体检，其实是不容易的。 对对对，没错。好，这是第二起案件哈。下面我们您今天准备跟大家说的第三起案件是很让人唏嘘的一个案子哈。对，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年轻的这样的男女之间的这种感情的纠葛。 是的。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请到纪律会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的法官助理纪律会。下面呢，您跟大家所讲的这个案子啊，是一个这个男生哈，这个出于自己的私心，居然擅自改了这个女朋友的 高考志愿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他有什么样的私心？为什么就要改？哎，您跟大家讲一讲。 行，好的。是这样子的，这个被告人安某呢和叶同学他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姓叶的这个人是女孩，是 女 方，女 孩 是吧？ 对， 安 某呢 是 男孩。 男孩。 这个叶同学呢，他今年高考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远远的高出了一本线。他希望自己呢去外省的一所985/211学院哈读这个学校，读金融学专业。 哦。 这个安某，安某呢，他其实比这个叶同学早一年就上学了。他是当地的当地二本的院校。上学， 就他男孩子他已经上学了， 对，已经上学了 在当地的二本院校上学， 是的， 但是呢，女朋友却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上一个985/211的这样的学校。 对，然后这个安某就不愿意啊，他不希望叶同学离开自己， 对，不希望异地恋是吧？ 对，他希望这个叶同学能够跟自己读同一个学校是吧？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叶同学他比较坚持自己的想法，他是想去外地，但安某这个人呢，就没法说服他，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恰好知道这个叶同学填报高考志愿的账号和密码，他就登录进去，私自替叶同学填报了高考志愿。并且呢，他还将这个修改志愿的次数完全用完了，就导致 没法改了。 是的，就导致我们叶同学他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填报高考志愿。 哎呦，这可怎么办？ 这 等于说本来他应该是成绩也本来可以能上得了985或211的， 对， 结果现在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了，就、那就肯定就上不了了呀，对吧？ 对对对、那当这个女孩子发现，哎，为什么会这样？有可能她或者她的家长会选择报警的方式来处理。 对，最终确实也报警了。 嗯， 然后后来就警察就找到了这个安某。然后安某也承认确实是他做的然后就自己就是确实是不愿意让这个叶同学离开自己的身边 为了爱情哈，不想异地恋， 对对对， 于是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件可以说是触犯了咱们国家法律的事情。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他这个行为到底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 这个行为我们看一下，最后他法院是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来对他定罪量刑的就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跟本案案情有关系的其中有一款我们的法律是这么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咱们本案中的安某呢，就擅自登录了他人的系统填报志愿，就把修改的次数用完，实际上呢就是对计算机中系统增加了这个高考志愿这个数据的操作，是吧？就导致了这个叶同学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上学这个严重后果，所以法院按照这个罪名对他定罪处罚的。最后呢，安某法院判处他是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 有可能是不是也因为他的这个动机或者这个跟其他的有这种其他的不法目的还不太一样。 对 最终判处了缓刑。 是的，法院也是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在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安某也获得了这个叶同学的一个谅解吧，也认罪悔罪，就综上这个法院做出的这样一个判决。 那这起案件是一起很让我们唏嘘的一起案件哈。 嗯， 那您觉得通过这个案子，我们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教训呢？ 是这样子的，就希望。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就是现在那个网络时代，个人信息就可能被泄露的风险比较大，所以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要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登录密码，以防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同时呢，我们要警惕熟人作案的情形，避免主动将自己的密码透露给他人。 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的季立慧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哈，我们大家在这个高考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应该避免什么样的风险。好，谢谢。 谢谢大家。